九八八官单 FM 90.4，我是品冠。 你未必住过空宅，但是你必定听过关于空宅的事件。以下这个是被誉为世界十大空宅的事件。纽约海洋大道112号空宅。这间被称为十大空宅之首的屋，发生过的恐怖事件曾经出过书和翻拍成电影的。究竟这一间位于纽约海洋大道112号的空宅当年发生过什么事呢？在1974年，一个23岁的青年迪福冲入一间酒吧，大喊大叫，说自己的家人被人杀了。众人不相信，就跟着迪福来到这间屋。眼前的情景吓死所有的人，每间房的墙壁和地下都是鲜血，而迪福的父母和四个弟妹全部被人用枪打死，躺在床上。警察即刻展开调查，迪福声称他们是被黑手党杀害，但经过警方调查，发觉迪福在说谎。警方将迪福带回警局，经过10多个钟头的审问，迪福终于承认是自己开枪杀死所有人。迪福说当时他听到一把声音命令他杀死所有人。警方怀疑不止迪福一个人犯案，但是就一直查不到是不是还有其他同党。而迪福一直坚称自己是被一个奇怪的声音控制住去杀人。最后检查结果证明迪福是没有精神病，但是始终都查不到他有没有其他同党，就只有将迪福判处终身监禁。海洋大道112号的恐怖事件没有因为迪福判监而停止。一年后，这间屋有新的主人。Rose 两夫妇买了这间屋，和他们的3个仔女一起住。当他们搬入去的第一日，就发生怪事。屋企的家私会突然间自己动动，柜上面的物件会自己跌落嚟。Rose 的老公 George 的车头盖自动又开又闩，甚至自动启动引擎撞向栏杆。Rose 找来住在附近的牧师过来祈祷。牧师一入到屋，就听到一把低沉男性的声音讲： 你即刻离开。 过后 George 总是会在凌晨3:15砸醒。当年迪福就是在凌晨3:15开枪杀死他屋企人的。而 Rose 每晚都会梦见当年迪福杀人的情景。不止他们两夫妇，他们的弟女还说自己在房里有个其他人见不到的好朋友。跟着还发生很多恐怖的怪事，例如马桶会渗出血红色的污水，挂在墙上的十字架会自动跌落，有奇怪的青色液体在天花板滴落来。 Rose 甚至在地下室发现一间没在房屋图迹里面的一间细房，这间细房的墙壁都有了血红色的漆料，而且半夜还会发出怪声。搬入来28日之后， Rose 一家人顶不顺，就搬来这一间112号的空宅。Rose 一家人的遭遇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，之后就有出版社联络 Rose 夫妇，将他们的经历写成一本书，后来还被翻拍成电影。海洋大道112号这间屋 仲有几个传说嘅。有人话呢间屋前身系一间隔离屋，系俾印第安部落用嚟囚禁有传染病同埋有精神病嘅人，等佢哋喺嗰度自生自灭。所以喺入边嘅都系印第安人嘅怨灵。而另一个传说就话，曾经有个巫师利用呢间屋进行膜拜魔鬼撒旦嘅活动，甚至打开咗通往地狱嘅血红之门，就系 Rose 喺地下室发现嘅嗰一间细房。之后112号就充满住好多恶灵。111号嘅空宅有好多好多嘅传说，有人信以为真，亦都有人认为系 Rose 夫妇为咗利益而作嘅故仔。因为好多年之后，有人入住呢一间屋都冇事发生，而你会选择信定系唔信呢？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，我是李心洁。